我们就要正确的面对疾病的问题。 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哈。但是得了病不怕，我们怎么能够把病的很快的哈，把它这个治愈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怕你活的年龄挺长，但是呢，您在床上呢好一待就是瘫在那上面好几年，那您说您活得有什么意义呢？啊，没有质量的这个生活，没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啊，活得再长也是没有这个让人向往的哈。 你的道理说的没有问题。 嗯嗯。 那我想我们听众的问题是，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来做？ 是，那怎么来做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病的话呢，赶快把这病的治愈哈、啊、恢复，这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特别的去想追求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事儿，比如说如何让疾病康复的能力更加的强大一些。 你看啊，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说这个人哎，工作能力强， 嗯， 这个人生意能力强，会赚钱。 嗯， 这个人学习能力强， 或生活能力强， 哎， 也行啊。 赚钱能力强， 嗯， 然后等等，有很多能力。但是记住啊，健康是一种能力，幸福它也是一种能力。 嗯， 不要认为说，哎呦，你看谁谁谁幸福，谁谁谁整天愁眉苦脸。记住，那也是你要去修炼去学习的。 对， 健康也是需要学习和修炼的。 所以就说人家幸福也是说人家有得到幸福的这种能力。 没错。 嗯，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你看这个我们在整个知识结构的时候，你如果不是医学专业的， 嗯， 你或者跟医学无关的，你在这块这个尝试几乎就是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家族父母留给我的生活习惯，我就这么开始生活了。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哎，我们的健康逐步出现的问题以后，我们更多接触的就是这个医院。那么医院现在的医疗技术能治好的肯定就能治好，治不好的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那我们曾经在节目中里面就讲过如何与慢性病和谐相处。 哎， 拿医学今天发展水平，这个病是治愈不了的，但它你如果把它管理好了，它并不会给你造成伤害。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一个高血压现在能治愈吗？ 90% 的原发性高血压是治愈不了的。可是你把你的血压值控制好，你照样长寿，照样不得脑卒中，照样不得冠心病。结果我们总是这个不了解这种状况，有些人排斥降压药，有些人呢忽高忽低，他也不知道这里边的危害。你没有这方面的素养，你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你看我们曾经讲过那个李可才的故事，一个高血压最后心梗，一个是脑卒中脑出血，然后流动的栓子把腿部给栓住，最后截肢。你看给这一家人生活质量带来了特别特别大的这个痛苦。 嗯， 所以我说你当初如果在健康意识上，健康不是自己个人的事，涉及到家人，涉及到单位，涉及到社会，你从态度上重视。另外你从能力上，你画家你是很聪明的， 嗯， 你稍微花点时间看看这方面的这个知识，你就重视了，你就会了。 这个完全是意识问题。 没错。 嗯， 所以我们的节目啊，能给大家的健康带来一点指导，带来一点这个帮助的话，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是的。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自愈力这个问题，免疫力这个问题，还有这个中医这个扶正这个问题？大家记住，药品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医疗手段，这是体外的辅助手段，这不是你疾病康复的根本。真正的康复能力就是我们的自愈力。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的自愈能力它是在身体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么生活中你看啊，就是说当流感来袭的这个时候呢，有些人感冒，哎，有些人就没事。那为什么感冒好了，我们说哎呦，感冒一次我们身上有抗体了，最近就不会再感冒呢？ 还有有些人就是就没有这个打过这个抗结核这个疫苗，可是最后说你这个肺部已经有结核病灶已经钙化，得结核他都不知道。 嗯。 再有就是说有些人老在外边吃饭，最后一查这个肝功说哦你已经身上有这种抗体了。你看这其实就是他的自我免疫力在发挥作用。免疫力这个简单的说啊，它是身体识别和排除异己的这个能力，它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是我们说那个正气啊，对抗进入我们人体，不管你是病毒啊、细菌啊、病原体或者这个包括癌细胞，保持机体健康这个能力。可以这么说啊，免疫器官、免疫细胞或者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啊，我们说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吞噬系统、补体系统，这是靠这四大系统在发挥我们的免疫力，它就是我们身体的全科医生。记住啊，全科医生，可以说你身体不管是某个部位、某个系统、哪一类这个疾病，这个免疫系统就是我们说那个中医说那个正气，它都会发挥作用，它负责我们全身的安全和清洁，抵抗入侵我们人体这个病原体，负责全面的检查身体各部位的这个健康状况，调度营养的供给和废物的排出，维持机体器官的正常运行，甚至啊及时清除我们体内的毒素，确保体内这个纯洁。我这话你看就这么几句，这把免疫系统简直几乎就是说全了。 我跟你说，您说这话以后，我就觉得免疫力就是一个健康的保证啊， 全科医生。 嗯，全科医生。 所以我们说哎，我看书店里有些卖的书就是说身体是我们自己是最好的医生。 嗯， 哎，他这个免疫是我们最好的医生，就有这本书名，这个概括是没错的。你看它是负责安全，它能检测出来，负责清洁，能清理我们代谢这个垃圾，还有对这个病原体啊，就是病毒啊、微生物啊、寄生虫啊、细菌啊，哎，它有这个清理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它能够检查我们的健康状况，你行不行它就能反映出来。再有我们今天说代谢系统有疾病，我们一会儿降脂去了、降糖去了、肌酐尿素氮等等这些异常了，这个营养调配免疫系统也是参与的。包括我们今天细胞这个衰老坏掉，还有这个代谢这个废物怎么清除，都是免疫系统来帮助。 就是清理啊、消灭啊、检查排除，人家样样干。 没错。 嗯。 概括起来说，它这个功能就是三大功能。第一，防御。防谁呢？防外来这些这个侵害它。再一个就是免疫监视功能。监视功能就好像我是个巡查一样，我到时这个检查哪里不正常，我马上就赶快调动力量去修复它，那你当然得不了病。第三个就是自稳功能。你看啊，我说这个防御功能，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我说是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活性物质组成。那这个免疫器官它是这个免疫细胞产生、分化成熟和集中分布这个场所。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说胸腺、骨髓、脾脏、淋巴结，这是什么？这你就把它理解成军事基地。 嗯， 在这里边训练军队，训练那个免疫细胞，然后新兵入伍也在这里走步练打靶，在那叫他 培训 啊，培训叫他成熟，然后就在这里住到这里。还有一部分就住在身体各个部位。当这免疫活性物质啊是什么东西，这大家听着抽象，我们抗体这个词儿听过吧。 嗯嗯。 还有说细胞因子、淋巴因子，还有什么这个溶菌酶，这些酶，这个呢它是就是我们免疫工作用的工具啊。所以免疫力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这个分泌这些作用这个途径呢，发挥作用综合这个体现。由于我们这个免疫力这个防御功能，它是由免疫细胞和这个它产生这个物质它来完成。你看我们过去讲节目老说细胞因子、细胞因子、细胞因子，那你细胞要发挥作用，一个是细胞膜上它有很多这个识别这个受体，还有很多酶。还有一个细胞 它里边有什么线粒体、端粒体、绒媒体，还有这个内质网，它有很多，就是这个机器在里面加工，它要跟其他细胞一块发挥生理功能，它释放什么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大家说那到底是什么物质啊？核酸、小分子肽，说白了就是蛋白质。 嗯， 啊，这个通过这个呢，它共同发挥这个作用。很多时候对于这个免疫细胞所做的这个防疫工作，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这是因为免疫细胞这个我们如果把它比作军队的话，它这个力量处于这个绝对优势。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你看生活中，当我们体温升高，全身这个酸痛，流鼻涕流眼泪的时候，有时候感冒有这种症状是吧，痛苦不堪的时候，其实身体里面这会儿在干嘛呢？那免疫那个细胞正在跟那个细菌在那干仗呢。 嗯 啊，表现你是疼，一会儿就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会儿又是发烧， 然后就是你死我活呢。 对，那里面正在干仗呢，其实是细胞在那发挥作用呢。 嗯， 它正在调动全身的各种力量和这个防御机制。防御机制，比如说啊，这发烧什么？你这个通过这个发烧，通过这个寒战，是我们这个体温这个升高了什么？通过这个升高或者降温，这就不利于这个细菌这个生长。 嗯， 其实是营造那个对抗它那种环境呢。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比如发生炎症了，然后这个发烧了，实际上是跟这个坏的这个物质进行抗争的过程当中，它一种手段。 没错，就是不利于它这个生长。 是， 我们身体，所以你看有时候说发烧不是坏事。 没错没错， 只要不要超过38度，你适当的发一下烧是对抗。当然你说你长期发烧，这肯定不正常了。那我们降温，你用物理的降温方法一下是吧，这样就能抑制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在这里面这个繁殖。倒过来说，如果我们这个扶正不足，就是我们这个免疫力不足，我们这个大败了，你看病毒细菌这个时候那肯定它力量强了， 就 繁殖， 嗯， 这会儿就会乘虚而入。 对， 严重呢就会产生败血症，那就是那个细菌跑到血液里面到处流去，能够繁殖了，哎，就会感染休克，危及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平时看到你比如说身体起个结子，烂了个疮，那部位化脓啊，其实那里边就是我们这个免疫细胞、白细胞和这个病毒细菌这个那个尸体，你可以把它理解是战场上那个横尸遍地，其实那个脓就是白细胞和细菌的尸体堆到一块形成这个脓。 嗯， 哎，跟敌人同归于尽了，这么打起来的。这是我说的这个免疫的防御功能。那我再说监制功能。监制功能，你看啊，一旦这个病毒进入我们身体以后，病毒大家记住啊，它是不能独立生存，它得藏到哪里？藏到人的细胞里边，用细胞里面这些什么线粒体、端粒体、绒媒体，它发挥它的毒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去杀病毒很难杀。你不能说把你细胞自己的细胞杀死，为什么？它在你的细胞里面躲藏着呢，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就说但是咱们免疫能不能只有靠今天，如果生物制剂我们是很难干掉这个病毒的，但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的监视功能就能干掉它。你看病毒它进我们身体一次，我们身体这个我们说这个体液免疫的 B 细胞就会一辈子记住它，它是个坏人，是吧？等它这个身体再在身体产生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产生这个抗体，抗体就是这个小分子肽蛋白质嘛，就会把这个病毒杀死。这也就是我们就是说过去啊得过水痘以后就不会再得，是因为什么？我们身体有这个抗体了，这个跟那个打疫苗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感冒呢？这是因为感冒的病毒它的类型太多了，每一次这个病毒啊它进来都是不一样，我们说病毒给变异了，哎，所以这个有一些病毒，比如说流行性这个感冒病毒，它在传染的过程中呢，基因不断的变异，你这个变异就是它不断的换衣服，不断的化妆，哎，我们识别不出来它，等到几年后这个病毒再接触我们的时候，它已经长得不是它原来那个样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识别它。这也就是 有些人说，哎，你艺术高，你怎么连我一个感冒都给我除不了根儿，你还治什么病呢？ 嗯， 这是他不懂医学这么说的，因为给你导致你感冒那个原因它一直在变在变。你看其实03年那个 SARS 那个病毒，那就是变异的病毒，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个抗体，是吧？还有我们说免疫还有一个我们自身的稳定功能，这个很重要，就是除了外来的病毒细菌，哎，免疫细胞啊，它还有保护我们自身细胞这个稳定性，不然你老是这个不处于稳定状态，这就会身体里边就会发生这个乱了，是吧？我们人体每天有几万亿个细胞分裂增殖，在分裂增殖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胞就变坏了，就好像我举个不恰当例子啊，我们生出来每个人之初性本善，都挺好的，可是长着偷东西了，哎，才有这么多犯罪分子。 嗯， 这个过程在我们人体一样，这个细胞老是这个每天都分裂这么多，有些细胞它也学坏了，它就变成什么癌细胞。那你变癌细胞没有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可以有警察维护它，维护这个治安。可是你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细胞癌变以后叛变了，学坏了，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免疫细胞就能清除这癌细胞。那么正常的细胞繁殖几代以后，它就衰老死亡了。但是这个癌细胞呢，它就会无休止的这个繁殖，并且扩散到我们这个全身。如果我们这个免疫，比如说我们的吞噬细胞，我们的这个淋巴细胞这个杀伤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它这个癌细胞越长越多，越长越多，最后哎，它跑到细胞里边一转移，我们就说哎呦，这会儿就恶变了，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要防止恶性疾病，我们把我们的扶正。 对，所以呢，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真切的感觉到啊，平常什么吃药啊、养生啊、保健啊，实际上都是为人体的自愈功能的提升啊，起到很好的作用啊。实际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人体的自愈能力，也就是免疫力啊，它充当了人体的全科医生这样的角色哈。 没错， 它有这个防御啊、监视啊、自稳啊这样的一些功能。 在这里，我想插一句话，我们听众当然你。治病的时候，或者你要去解决问题，他判断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呦，你叫我不痛苦就行了，不痛了就行。”但是你真正要扶的什么？扶这个症，扶这个免疫力， 没错， 这才是疾病抗护之本。其实症状消除是容易的，但是症状消除不代表你身体就好了，不但代表疾病就没了。 对，甚至有时候我还感觉到，比如说这个自愈能力啊，免疫力，当它发生作用的时候，与外来有害物质在进行抗争的时候，那在一定阶段，你可能会发烧啊，你可能会流脓、 打摆子 啊，你或者其他不好的、不舒服的症状可能都会有。 对，其实这是身体。正在发生免疫的一种反应。 对，但是如果你治愈了的话，那证明你的这个抵抗能力战胜了外来的这种邪毒。 对 啊，你就哎病程就能够很快的有所好转。那如果你真是常年不愈，或者说您呢失败了，那有可能您病症就入侵到您的体内了。 是， 所以免疫力的强弱有多么的重要哈。 那 通过您的讲解，真的是 我理解了。那你看这个，咱们对抗生素是很排斥的。 是， 那你要排斥它，你身体如果你的吞噬细胞这个活性数量能力很强的话，你就能干掉那些细菌，可以不用抗生素。我说个俗话，就是你能扛过去。 没错， 有些人扛不过去。你看有些老年人一个肺部感染，又呼吸衰竭，不行了，就是这个。 对， 吞噬系统免疫能力不行， 所以咱们生活当中要养成好的习惯哈，比如说一些养生专家经常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哈。所以呢，这些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免疫能力呢更加的强大哈。 扶正， 哎， 然后大家一定别说你怎么那个给我扶正像皇帝新装一样，我老看不见摸不着，那个东西可不是一下子就能给你扶正。天天你在衰老，你又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病，然后那些治病的因素，比如说老是控制不好，他老是很弱，他就容易发生问题。 没错。好，那说到免疫力呢这么的重要，那如何来提升和改善您的免疫力呢？我们会告诉您，您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